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学者，也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和大家来分享啊心理学的一些内容。心理学很多朋友都不陌生，那么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啊，大家经常会很纠结的一个事情，这就是选择。汪冰博士你好。 刘莎好，大家好。 汪冰博士，你有没有这个选择困难症呢？ 我觉得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不困难的哈，可能是分方面，比如有的人在买东西时候不困难，很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可能在做职业选择或者跟感情有关的选择的时候也会纠结。我通常发现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在乎什么，你在哪些方面做选择的时候就容易犹豫。原因很简单，越在乎的事儿，我们越怕出错，越在乎的事儿，我们越希望自己的决定和选择是明智的。 知识开讲节目呀，在每次设定选题的时候，其实也要和嘉宾，比如说像汪冰博士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商量，我们每一次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在这一次啊做节目之前，我也是和汪冰博士谈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一次跟大家来讲心理学的内容，咱们讲什么呢？汪冰博士当时你是怎么回答我的？其实我觉得你的这个回答特别特别有道理。 因为我们知道在职场中有个传统的求职热潮是金三银四，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金三银四中找到了自己的下家，或者说刚刚毕业准备毕业的朋友已经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工作，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迟迟悬而未决，还在选择，拖到五月。当然即使有了新的工作，也意味着你的选择刚刚开始，因为在进入新的环境之后，你意味着在生活中工作中还要做出大大小小无数种选择。就像做个比喻，你选择了一段婚姻啊，这只是一系列选择和决定的开始而已。而正好呢，最近读到了一本书，叫《选择理论：现实疗法创始人带你走出心理困境》，我觉得特别切题，也借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 说到了选择啊，汪冰博士，咱们今天的主题，但是不论是在职场当中的选择，比如说我有两个工作，我可以选择第一个，也可以选择第二个，大家会纠结。那么在生活当中啊，甚至有的朋友，比如说他在吃一顿饭的时候，到底是吃米饭呢，还是吃馒头？或者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争论啊，就是南方人吃的这个甜的这个豆腐脑，北方人吃的咸的豆腐脑，其实都是选择，有大有小。那么到底选择为什么让这么多人纠结，不论大事还是小事都会纠结呢？先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选择让人纠结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做选择，或者在选择什么。说到了现在流行的一个现象，就是大龄的单身青年。他们呢在做选择的时候很犹豫，我选 A 选 B 啊，这么多选项我选哪一个，或者没有选项的人当然是另外一番滋味和焦虑了。他们主要是不太清楚什么人适合自己。如果你知道什么人适合自己，或者你适合什么人，做选择就会很快，甚至可能还会出现你现在有的看到的选项之外的人在你的身边。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当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适合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可能选项就自动出现了。 也就是说，这么多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其实他不太明白他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不能够逐一的把每一个人你们心里想的什么都给大家做分析，但是我们可以把大部分的人类啊，他们的一个基本的需求或者是感受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汪冰博士，这是心理学的专业知识是不是？ 特别是在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选择理论》这本书中呢，他对人的基本需要呢也有一个自己的梳理。当然第一个需要就是生存的需要。如果我们借刚才大龄单身青年的例子来讲，有些朋友对房和车 啊，对对方经济基础的这个依赖，其实仔细想想，背后有很多生存的动因在，他们希望自己的生活是稳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啊，生存需要虽然貌似很强大，比如说房子、车子，但是可能在有些时候还不如另外一些需要强烈。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有一种精神疾患叫厌食症，对不对？ 对。 如果真的生存需要是第一需要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出现类似厌食症这种情况，因为这类似于慢性的自杀，包括自杀本身，这也是一种厌弃生命的行为。如果生存是我们的第一需要，那可能很多自杀的朋友不会选择自杀了。 所以我其实特别奇怪啊，厌食症这样的一种疾病是怎么出现的？是我们大脑它出现了一个异状吗？就是原本我们应该是通过获取食物保证我们的生存这样的一个正常的配置被改变了吗？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病理方面的原因吧，而不仅仅是心理学方面的原因。 实际上精神科的疾患现在越来越被认为是环境和生理原因相互交织的结果，有大脑的低智的异常，甚至可能未来的研究还会有基因方面的提示，但同时也有环境的塑造。比如说我就知道在非洲几乎是没有厌食症的。因为他们对食物对体型的印象或者观念和白人不太一样。比如说在白人世界里瘦是美，对吗？ 对。 体型瘦这种对自己的掌控感和可能在有些以胖为美的国度，或者说不那么在乎多一点脂肪和赘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边也和文化语境有关系。当然也有人认为和厌食症患者和他们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有关。但是不管原因如何，这个现象倒推的话，证明生存不是人类唯一的需要。 生存不是人类唯一的需要，还有我们观念里面的那些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想法，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还有我们的追求，才会让我们有了你想变成什么样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的这样的一些目标。 这就是那些选择房和车的婚姻啊，选择经济适用性婚姻的朋友，可能最终不一定会完全的幸福，或者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不会幸福的原因是，他们有时候过度看重了生存需要。 所以就说到了在求职季的时候，很多朋友的选择，那么可能有一份工作，职位还不错，然后薪水也还不错，但是呢，没有什么发展。那么也有一份工作呢，可能是一个新的公司，可能呢也不能够给你带来多高的薪水，但是你在那儿能够熟悉你整个啊这个业务的全套的流程，对于那些想自己去创业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好的选择。但通常选择一份又看起来啊没有什么太高的薪水，又不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公司的朋友啊，在同学聚会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些人的不应该说嘲笑，而是说哎呀你怎么选择了这个地方？你原来的那个选择会多好呀！这是很多朋友都遇见的一个事情。 这其实已经涉及到我们后边说的爱和归属感，但是我想再多说两句关于生存的需要哈。其实后面的很多需要，虽然我们说和生存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从进化角度来讲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对权力的需要，对爱的需要。从生存的角度，如果你拥有更大的权利，就容易有更大的生存机会，因为你会从更多的来源得到食物。 对， 你在种群中有更多权利的话，更优质的食物。爱也是，有人会支持你、帮助你，在危险的时候保护你，这也增加了你生存下来的几率。但是逐渐逐渐的，这些东西已经从生存需要中慢慢脱离出来了。比如说，有人会为了爱自杀，对不对？ 没错，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关系的破产。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就证明人逐渐的已经把一开始和生存优势有关系的特点演变成或者升华成一种更纯粹的精神和心理需要。那就回到刚才刘莎举的例子，如果我们只为了生存选择一份工作，那可能只是为了养活自己，这份工作无论再体面，很难发自内心的去爱他，所以也不会有真正的满足感和愉悦感。也许在别人眼中被高看了，但这有点又回到了我们亲密关系的比喻。婚姻，所有人从外面看可能都很光鲜，但是每天的日子怎么过，只有你心里才知道。我们跟大家讨论生存需要，让大家看清楚生存需要的位置。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讲，今天面临饥荒的可能性都很小了，对不对？包括 经济的确定性，可能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基本上我觉得能够提供我们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 嗯、 所以如果你过度的看重了生存，那有可能是放大了一些底层需要，但是忽视了对你更重要的精神需要。 哎，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内容，就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和感受，说到了第一点，就是一个生存的需求。那么除此以外还有哪些的内容要介绍给大家呢？ 除了生存需求，再往上啊，就是爱和归属感，其实就是我们对关系的需要、嗯、在对关系的需要里边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友情饮水饱、 啊、 不光是为爱自杀，这个如果有爱情在的话，过苦日子也觉得是无所谓的。 对，甚至很多朋友都为感情，我说的感情不仅仅是爱情，可能也有亲情啊或者友情，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情出现。 这也证明关系在我们的人生中的重要性，这也和我们做选择有关系。比如说你觉得什么叫爱，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很有意思的例子，如果你正在恋爱中，你不确定对方是不是适合你的人，你不妨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我和我爱的那个人如果没有了所谓的肢体上的亲密接触，在没有激情迷恋的吸引之上，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彼此做朋友？就是当激情消退之后，当你没有那么炙热的每天都在思念他以后，你还想不想和他成为朋友？这实际上是爱情能不能长久的重要的基础。说白了，也是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的，爱是燃火的友谊。那有一天火渐渐变成温暖的余烬的时候，你依然想和他成为朋友，这才足够长久。这也证明了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根据一个原理，叫相似。相似性，当两个人有更多相似性的时候，爱情的维护成本是低的。两个人在生活中的交集越大，那你们需要的妥协就越少，乐趣就越多，共同语言也就越多。 如果放在职场当中来说啊，前面我们谈到了工作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它是一个满足我们基本生存的需求。但如果是一份你喜爱的工作，是你的乐趣的话，那么这一份工作它已经上升成为另外的一种需求，是爱的需求了。 嗯，而且这种需求会让你焕发出自己更好的一面。就像我们在爱的关系中，也往往是从别人眼中看到了我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优点，也正是在他的目光的注视，在他的欣赏，甚至是有一点点小崇拜的基础之上，我们更好的能够放开自己，做自己。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著名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和大家谈一谈选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不少朋友都会出现选择困难症。 为什么没有选择呢？或者说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其实也是他的目标不明确。前面汪冰博士已经谈到了影响我们的目标这样的一些因素，有人类的需求还有感受，我们说到了第一点生存，也说到了第二点归属和爱。那么除此以外啊，影响我们选择的一些条件还有哪些呢？ 还有一个就是对权力的渴望。权力是一种蛮特殊的人类需要、 嗯、 一开始我们刚才讲到了和生存有关系，因为当你有更多权力的时候，在种群中有更多的优势，你就获得更多生活下去的资源。但是呢，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啊，其实你的权力已经让你生存得很好了，但你对权力还有一种渴望，就是对权力本身的那种饥渴，这是人类一个似乎独有的需求。 嗯， 动物呢，有了足够的食物啊，不被激素驱动，也不用在饲喂幼崽的时候，它就没有什么攻击性了。但是人不是啊，人会受到权力的渴望去攻击别人，就是哪怕你没有招惹我什么，但是我想掌权，我想控制你，我就会进攻你。这是一个人很特有的需要，也左右着很多人的生活。如果我们回到亲密关系的例子的话，亲密关系里往往就是权力的争夺战。你爱我，你为什么不为我改变？你应该听我的，你应该为我做出牺牲，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妈好一点啊？你这个好可能是按照我期望中的好，你为什么就不能如我期望的那样？ 早点回家，这个貌似是表达期待，很多的时候都变成了一个争夺战，就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包括在五月份我们还有一个小假期，对不对？这个假期去哪玩做什么，你会发现只要是涉及两个人甚至多个人的小团体的这种活动，都会有一个权力的角逐。 所以在这里呢，也请大家如果是因为权力发生的这样的选择困难症的话，心里面衡量一下到底多少是你需要的，或者说多少是一个足够吧，应该得有一个标尺。 对，所以这里边呢，如果我们继续拿亲密关系举例子啊，你是一个高权力需要的人，就是说你事事要掌控，那你最好就找一个低权力需要的人。如果你是个高权力需要的人，你最好找一个我们后面要讲到的低自由需要的人。就如果你既想掌控人，你找了这个人又想做浪子，那你这个简直就是天崩地裂，最终就打得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你知道自己是谁，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选择。但是特别有意思啊，我周围有一些女生非常强大，在工作上呢也非常有成就，管理者，我和他们接触，我感觉他们就是高权力需要，他们要掌控局面，不光掌控家里还要掌控外边，但是他们又想找一个自己崇拜的人。他们崇拜什么样的人呢？更高权力需求的人。 所以这两个人怎么可能能够平衡的和谐的在一起呢？有，但是也是极少的。 那极有可能就有一个人让夺了自己对权力的渴望。这里面也提醒大家，就是权力的争夺战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我们经常把它和爱和不爱联系在一起。你要爱我你就应该怎样，对吗？我们以爱之名去要挟别人，这种控制啊，我想让大家想我们周围的另外一种关系，就是友情。你注意到友谊关系能够长存的原因是什么呢？ 友谊关系长存，如果抛开利益不说的话，我想很多的时候就是好的朋友能够互相的倾诉，能够把自己的高兴也好呀，或者把自己的痛苦也好啊，跟别人去分享，这是很多闺蜜一个比较共同的应该叫特点吧。 这个友谊关系的基础呢是相似，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爱情的选择的时候，相似相融更长久。友谊关系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权力的分享。你很少见一个纯友谊的关系，一个人必须听另外一个人的。 对啊， 那样不长久。但是亲密关系不是这样，我们经常会发现，为什么刚才我强调爱是燃火的友谊呢？友谊的基础是平权，好不好？是分享控制权，分享我们做主，轮流坐庄，哪怕是。但是在爱情关系中，我们通常是希望自己一家独大的。 汪冰博士，为什么同样都是情感啊，在友谊关系里面我们就能够做到平权，而在这种亲密关系，在爱情当中就必须要求你必须得听我的，我必须是老大呢？为什么会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 因为爱让我们有一种错觉，你变成我肢体的延伸，就是你是我的一部分，你怎么能不听我的呢？那太让我生气了。我们没有把对方当做一个独立的人和独立的个体，这是亲密关系中最让人心惊摇荡的浪漫的事情，就是合体了。但这初期的迷恋也是后期矛盾的开始，因为我们不可能真的合体，我们都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我们有自己对生命掌控权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我老在提醒大家，当你在亲密关系里处理权力斗争的时候，你仔细想想，你会对一个朋友这样吗？不会。可能有的朋友就会反驳我说，那我还没对朋友这么好呢。但是我倒过来想反驳你，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会告诉你，我宁可你不要对我这么好，也不希望你要控制我。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谈到的是友情啊，也谈到了爱情，说到了权力啊，这样的一种基本需求。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其他的关系。如果是在职场当中，也有一些领导或者是上司啊，他们其实对下属的要求特别高，就是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不允许下属有自由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去判断啊，或者说领导应该如何掌握自己的权力呢？ 领导可以是高权力需要的人，就是军事化的管理，我下达指令你们就得做。但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主观能动性被扼杀了。但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在亲密关系中是个高权力需要的人，你总是用强令的指令来要求另外一方，另外一方最后会服从你，但不会真心爱你，这是代价。如果我们在领导的过程中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权力，最终就成了类似那种准独裁的方式，所有人都知道我没有权力，则权力是相应的，我就没有办法做决定。所以你看啊，如果一个领导对权力需求过于旺盛的话，下面的人是不用动脑子的 啊。你出什么方针，我就按着这个方针指令去执行就可以了，我就是一个实施者。 但这样的结果对组织是一个巨大的损伤，因为你让一群人一个团队在一起工作，就是为了各取所长， 每个人都发挥主动能动性。当只有一个人，一个大家长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家是你的，不是我的，然后大家的主人翁精神、主动性都会受挫，更重要的是领导会累死。 嗯，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在等待他做决定，没有一人敢拍板，没有一人敢做任何小小的哪怕一个决策，也没有人承担责任。因为什么？我没有享受权利，我为什么要去承担责任呢？ 所以汪斌博士，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特别现实的这个问题啊，请您来给大家支支招。你看我们前面就举过例子，说到了在职业选择的过程当中，那么同样啊，都是职场新人，刚刚步入社会的这些大学毕业生们，或者其他的一些毕业生，他们有的人呢就选择一些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工资呢待遇会相对的高一点儿。可是呢，在这样的公司当中啊，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领导力，或者说他们这些领导啊属于高权力需求的人比较多，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发挥的比较少。而另外的一些新的公司啊，小的公司可能并不是很稳定，但是呢，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呢会发挥的多一些。你作为专业人士啊，你认为大家新手新人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嗯，我认为作为一个新人，其实没有对和错 啊， 任何一种选择都是职场收获。 嗯， 但更重要的是，你是以什么心态去接受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去了一个大船上，大船上的层级很分明，大富二富绝对不能越界，就各司其职。你能学到的是什么？是规矩。啊，你能学到的是这样一个稳定的平台它是如何运作的，但是你也知道自己的发展空间有限，如果你有现实期待就不会受挫。比如有些朋友到一个稳定的大船上，想告诉大夫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是来冲着当将军的，但就挑战了船长的权力欲。这个时候你在工作上过度的表现你的创新和创意，等于在一个高权力需要的人的眼里，这个行为就变成了挑衅了啊！我希望这年轻朋友知道你到那是干什么，学什么，你能学什么。所以当你部分满足他的权利需要的时候，实际上对你自己有帮助的，对一个职场新人适应环境。那刚才刘爸说了，到底选哪个好，我觉得这个真的和个性有关。如果你是个高权力需要的年轻人，那我觉得你去创业型的公司不会窒息而死。如果你去那大船上，可能你不仅没学到，反而出现了各种晕船反应。但是如果你去小船上，你就要知道了，可能这里边充满了各种变化。当你做有权利做决定的时候，也意味着承担风险。换句话说，这个小船啊，没有什么人做主，什么事儿都没人做过，你自己决定吧。但是你也要负责任，也意味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你会发现，人生中不是好和坏的选择，而是每一个选择是不是你想要的，对你的长期的成长来说是不是需要的。这就也基于你对个人需要了解。如果你就是对权力有很高的需要，那你的职业路径的铺就是我如何有一天能够成就我自己的团队和事业。 我们刚才呢一直在梳理啊，在权力的这样的一个基本需求之下，不同的人际关系都会出现哪些情况。那下面呢就出现了现在很多家长朋友都头疼的这个亲子关系，那到底家长朋友应该怎么做才会让孩子和他自己的权利的这样的一种基本需求都得到满足呢？ 诶，刘莎，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家长都想知道，就是说我怎么能让孩子和我的权利需要都获得满足啊？这个问题呢，我想给他做一个小小的修改，就是我的权利需要和孩子的权利需要都得到满足。很多家长其实是不承认孩子权利需要的。 那是孩子太小了，如果让他随意的去做一些事儿，肯定会出一些大麻烦。 对， 那熊孩子就是这么出现的。 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的肆意妄为，就是我们要去适当的控制和引导他的权利欲，但是我们要尊重他的权利欲。 嗯， 因为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这也是他自主能力的一个体现，甚至有时候可能也是他早期领导力的显现。如果家长知道孩子这个需要是正当的，哪怕你限制他，你限制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你觉得孩子的权利欲就是一种捣乱，就是一种不服从，那你的限制可能就是扼杀式的。 说一个很多家长朋友都头疼的问题啊，就小孩子不论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很活泼，所以呢就会出现登高爬低的事情。我说的就是低幼年龄的小朋友啊，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家长朋友到底是应该限制呢， 还是让孩子能够进行各种自由的游戏登高爬低呢？ 嗯，我相信很多的游乐设施都已经考虑到了活泼好动的孩子的天性，所以他们可以在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让孩子充分的登高爬低，直到他们累得精疲力尽，以至于在对路上那些危险的登高爬低的地方不再感兴趣为止。 嗯， 所以能不能去引导和让他的能量得到疏解，而不是一味的限制，因为有的时候禁忌啊会带来格外的反弹。一个对权力需要很高的人，你越限制他，他越要证明给你看我有权力， 控制我的生活，我也有能力去改变我的生活现状，包括去影响你的行为。对于这样的需要，我们应该是疏导为主。更重要的是，如果孩子有的时候因为权力越界犯了些错，我们可以选择不要反复的强调，比如说你看你又做错了什么，因为这种选择本身也是在强化负面行为，不如多给他想到说如何正面的去能够满足他的需要。所以当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权利需要，虽然有高有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彼此尊重的意义就是尊重对方有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总要用我们的权利去代替对方。哪怕很多的时候人都是以这样的名义说，我这是为你好。如果你是为他好，你一定要知道他要什么。 爱情、工作、职业等等等等，现代人生活当中出现的各种选择越来越多，甚至啊，有不少人已经出现了选择困难症。选择理论认为，他人对我们的影响只有信息，我们的情绪都是自己选择的。这一理论让我们得以转换视角，探明个人自由的边界，积极发展充分保障彼此选择自由的新型人际关系，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和大家聊聊这方面的内容。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梦幻，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节目呀，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选择困难症的朋友该如何去选择。想知道如何去选择，其实有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而很多朋友啊说我并不知道我选择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汪冰博士就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这就要从我们人类的基本需求和感受来说起。在前面时间当中呢，汪冰博士已经说到了我们的需求和感受呢会影响我们做出选择，都有哪些的需求和感受呢？第一谈到的是生存，第二谈到的是爱和归属，第三呢我们谈到的是权利。其实这第四点啊特别有趣，和前面的权利正好相反，这说到的是自由。如果前面我们都说过了这么多的权利啊，那自由该如何拥有呢？一旦权利和自由出现了这样的角逐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权利还是选择自由呢？汪冰博士，这是一个坑。 我们先去界定一下自由，了解一下自由吧。比遭遇痛苦更可怕的就是深陷困境。我们一旦失去自由，就可能失去一种人类独有的品质。什么品质呢？发挥建设性创造力的能力。基本上来讲，我们越自由，就越能以不妨碍别人的方式来满足自己。 嗯， 就越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最终呢，其实不只是发挥了自己，享受了自由，更是为大众的利益去创造了。因为我们会发现，那些乐于创造的，享受自由天性的朋友，往往也能够从和别人的分享中得到大量的快乐。 汪冰博士，我前面也说到了啊，我个人认为自由和权利啊，这两者是很难协调的。举个例子吧，就像咱们前面谈到的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有一些工作单位或者是有一些机构的领导人啊，他们属于那种高权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人。我们也说到了，如果是高权力的需求者，对于他的下属来说，可能他的下属呢会缺乏创造力，那么他说什么他只需要发号指令，而下属只是一个实施者。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工作关系，如果呢下属呢学的不是规矩，不想在这学规矩，想学习一些主观能动性的话，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损失。如果我们把这样的领导放在刚才谈到的自由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领导会说我充分的发挥了我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我的高权利需求者，其实是我的主观能动性，我的自由度的一个发挥，那我们怎么去理解？那就不需要控制权利了，不需要控制他的高权利需求了。 我们在讲到自由的时候界定了一点叫不妨碍他人权利往往是涉及他人的，因为只有在和他人的互动中，我们才知道自己掌握有怎样的权利或者权柄。如果你以自由的释放天性为由去不断的妨碍他人，这个权利就过界了。当然你可能说我是他衣食父母，我是老板，我随意，但是你作为老板，我相信你一定关心公司的发展，肯定不是简单的为了满足个人权利欲的宣泄。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了，权利和自由如何来综合使用。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组织流行一种扁平化的管理， 不是没有管理，是扁平化的管理。扁平化的管理实际上是尽量减少层级和不必要的权力掣肘，进而让更多的人能够以更自由的方式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所以在这儿啊，也特别提到这个亲子关系，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关注的。熊孩子为什么会出现，并不是说家长朋友没有给他们权利，也不是说这孩子没有自由，而是你的自由伤害了别人，所以要限制你的自由。 所以边界啊很重要。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需要，实际上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不是只强调说只有高需要的人的需要才值得被关注。你的渴望越深，你就要为自己的渴望去做一些事情。你有对权力很高的渴望，但你有没有去尊重他人来让他人满足你的权力需要？比如说有的领导很有威信，也是一呼百应，但是大家都很信服，为什么？因为你充分尊重了别人的权力需要，同时别人也愿意满足你。这个就是选择中的一个重要的窍门了，就是如何做选择，如何选择恰当的行动方式获得你要的，包括自由也是。有些朋友可能需要获得自由，但如何获得自由呢？婚姻关系中，举个例子，如果你让对方都不相信你了，你怎么获得自由？但这就是个恶性循环了啊！我举个例子，一个高权力需要，一个高自由需要的，就是非常想做全职妈妈的一个女生和一个浪子型的男生在一起了啊！浪子型男生是渴望自由，但全职妈妈可能就喜欢这个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一点点那种浪子的长头发的，然后弹着吉他的，我就特别着迷。但是高权力需要的人就要实时掌控浪子的走向，去哪里了，和谁在一起。但是高自由需要的人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处处管理，于是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抱怨。高权力需求的人说，我就是爱你啊，我是想知道你在哪，我担心你啊。但高自由需要的人说，你那是以爱之名实行的控制，最后就不断的纠结下去了。但你会发现这两个人都有适当的地方。浪子选择怎么做呢？我为了不让你管我，我不跟你联系，我凭什么让你知道呢？好，你的自由是成全了，但是你让关系中另外一半担心的抓狂，他只能更加的使用他习惯性的权力工具。而使用权力那个人呢，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小偷，所以这样的关系不会培养信任。哎，你看这个纠结的关系啊，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能很形象的理解，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权利和自由都没有顾及到关系中的另外一方。当然也许有人说了，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是个错啊。不管怎么样，这只是极端的假设，但实际上我相信在无数的关系中都永远存在着所谓权利和自由的博弈。这个临界点在哪儿，是要两个人像双人舞一样来确定。 看来呀，如果是那些职场新人想找到合适满意的工作，一方面呢要考量这个公司的规模，然后还有呢这个待遇啊等等问题。另外，如果你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和你的上司实在弄不到一块儿去啊，或者天天都会出现摩擦，这时候你要考虑你的职业选择了。 其实刚才刘莎说这点很重要啊，我们经常说这个三观一致是婚姻感情的基础，其实也是工作的基础。如果你发现你的领导就是高权力需要的，你就没法适应，那你可以另谋高就，选择适合的土壤，但完全没有必要做另外一件事情。很多职场新人会干一件事情，教育老板 啊，你看看你干这个事儿，如果早按着我说的这个事就干成了，而且还特别会用一些已经过往的这样的一个事例来教育上司，咱不一定说是老板啊，但是确实这种情况会时有发生的。 或者说，哎，你们怎么能被他这么管呢？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然后还教育老板说应该用自由给予创造力，但是他既然能当上老板，还是一种风格，那说明他改变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而且你去职场的目的其实不是改造老板，对吗？应该是自我成长。 对， 所以其实认清人际关系这些舞蹈的方式啊，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的基本需要在舞蹈，我们都希望别人配合我们的需要。但如果你知道以后，你会知道什么时候配合。也许你在工作上小小的妥协，领导就会给你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他知道你不是存心和我作对的。当然如果你作为领导，你知道给员工一点点小小的自由，哪怕决定今天午餐会大家定什么，集思广益，大家也会觉得哦，这顿饭这个公司有照顾到我的感受，给了我自由，我可能就更愿意发挥我的主观能动性。 刚才啊，我们跟大家说了不少的例子，让大家去理解自由。那么除了这些例子以外啊，我们应该如何去正视自由呢？怎么把自由当作我们在选择过程当中的一个有利的，或者说选择的重要的指标呢？ 自由的另外一面也是责任啊！如果没有责任的自由，那我觉得这个就成无法无天了。我们刚才讲了不伤害别人，这是一种责任，还有另外一种责任就是你要为选择的结果支付代价啊！比如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择业的时候更多的选择了，但是每个选择都有好坏之分，既然你有做选择的自由，也要有为选择承担责任的 准备，这样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在梦想一个工作，叫钱多活少离家近，对吧？充分享受自由却不愿意负责，其实这是懒于面对人生。我们刚才跟大家反复强调，这是人的基本需要，是自由没错，但是每个人在配合你的自由，给你自由的时候，也往往意味着你要支付一些代价。所以我不太支持很多年轻的朋友刚入职场就不停地呼求说，我要自由空间，我要自由发挥，你怎么能限制我干这个，你怎么能限制我干那个呢？当你刚进入职场的时候，还没有职场经验，我觉得有人去限制你甚至指导你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当然你知道你的船是驶向自由的，你可能要经历一个没那么自由的过程。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谈的内容啊是选择，而我们人类的基本需求和感受会影响我们的选择。前面已经说到了生存、爱和规则，还说到了权利和自由，最后一条啊是乐趣。其实谈到的这个乐趣啊，汪明博士，我有点不太能够分得清楚乐趣和爱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界限。我总觉得，哎，你有乐趣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乐趣也是我喜爱的游戏啊，或者说这个乐趣呢也是我喜爱的工作、喜爱的书啊，怎么去区分这样的两点？怎么去正确的理解这个乐趣呢？ 这个里边讲的乐趣呢，主要是和东西有关系的；前面讲的爱，主要是和人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乐趣，如果再具象一点呢，其实从我们的进化角度，是对学习的奖赏。你的兴趣爱好你愿意钻研它，工作你也愿意钻研。 嗯， 进化为什么会奖赏学习带来的乐趣？其实你投入任何一个兴趣爱好都在学习，对吗？因为你想做得更好。 很多朋友在上学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道题啊，你也研究了很久，终于和几个朋友一起把它做出来了，有了正确答案，那种高兴或者说那种喜悦大家都能够了解，而那种喜悦也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乐趣，是不是？ 对，这是人为什么能够终生学习。这很多动物都不一样，很多动物到了成熟期就不再怎么学习了就是重复之前的程序模式，但是人会终生的学习成长和改变。那大自然进化为什么会奖赏这个特点呢？因为适者生存，对不对？当你有更多的环境适应性的时候，你一定生存下来的几率会更大，而且你会生活得更好，这个特质就被这样保留下来。但现在乐趣本身对很多人来讲已经和进化没有关系了，我就是想在生活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是我刚才讲了哈，刘莎问的关键的问题，爱和人有关，乐趣往往和事儿有关。如果我们不能看到人有和事儿发生爱恋的关系的需要的话，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就会出一个问题。比如说妻子嫉妒先生打游戏 啊， 妻子嫉妒他就是嫉妒先生和别的，比如说有共同兴趣爱好，比如我就注意到有一个朋友曾说过，他先生对摩托车特感兴趣，啊，不仅对骑摩托车，还对拆解、组装、改造摩托车感兴趣。 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是全世界都流行的。比如到了世界杯的时候啊，全球都有一个词汇叫"足球寡妇"，所以这样的情况，很多的女性也都能够理解和感受到。 对。所以这就意味着乐趣有可能是属于他的而不属于你的，你可以分享他的欢乐，但未必能够真正对他感兴趣的事感兴趣，这个非常非常可以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讲的相似相融的原理，如果一开始你们都乐趣相近，那简直天造地设啊，你们就不存在寡妇了，你们俩可能把孩子扔了成足球孤儿了，对吧？两个人去全世界看球去了，但这也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们也要尊重每个人的乐趣都有自己的特质，有的时候你要允许你再爱的人也有他独处的空间，去寻找他生命中的乐趣。这个乐趣其实的一个反义词啊，我觉得就是无聊甚至是忧郁。因为如果你在生活中感到无聊的话，你知道很多事情都会变味儿。亲密关系无聊其实打败很多婚姻的重要的罪魁祸首，就是我开始和他之间没有什么乐趣了，但是这个方向就错了。如果你们亲密关系的开始不是基于彼此都可以有各自的乐趣，而共同之间又可以有乐趣的话，只是四目相对，很快当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打嗝，什么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人对你来讲没有好奇了。但是当你们有共同乐趣的时候，可以一起探索，有各自乐趣的时候，可以分享你们的欢乐，这就不一样了。 有一个问题啊，汪明博士，你有没有发现在亲密关系的过程当中啊，原本两个人都在同一件事情上特别有乐趣，但是慢慢的没有乐趣了，并不是说他们原本不一样，他们原本是相似的，但是为什么慢慢的不一样了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因为人是个成长动态的过程，我们刚才说乐趣也讲到了人在学习啊，这个学习其实方方面面，甚至是包括年轻时候感兴趣的事情我后来不感兴趣了。比如说我拿我举个例子，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饺子，我现在特别不喜欢吃饺子。我小时候也没有想到，因为小时候梦想的理想人生就是天天吃饺子。但是改变了啊，我们的口味可能会发生改变，我们在生活中感兴趣的乐趣的事情也会改变，所以双方能够不停地寻找新的乐趣、新的增长点和兴奋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把人生看作动态的过程，需要一直都在，它是静态的，但需要满足的方式是可以不断的调适和发展的。如果你知道这些需要亘古不灭的话，你就知道亲密关系要想长青的话，就要不停地浇灌这些需要。 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心理学专家汪冰博士和大家来说一说选择。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选择是吃苹果还是不吃苹果，在我们稍微长大一点，我们是选择努力学习还是不努力学习，到职场的时候我们是选择这样的工作还是那样的工作，还有啊，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爱好，选择什么样的伴侣，选择我们一生的这样的一些目标。前面已经说过了很多的关于人类的基本需求和感受，正是这样的基本需求和感受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到底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汪冰博士，咱们要跟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内容了。 我们刚才讲到了人的基本需要，就是帮助大家做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如何能够找到一种让我既能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同时身边人又能与我融洽相处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双赢的最佳答案啊。如何做这个选择，或者如何制造出这个选项，其实我更想跟大家说的是，关系都是互动出来的，实际上这个选项是慢慢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塑造出来的。比如说一对夫妻啊，看上去是两个人，但实际上是一场，我们用一个比喻叫需求六重奏，他们每个人都至少有三种很重要的和婚姻关系感情关系有关的需要：爱、权力、自由，当然也可以变成八重奏，就是乐趣啊，生存基本上都满足。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爱、权力、自由和乐趣的需要，而这两个人在这方面需要很难完全一比一匹配，所以每个人都带着这个四个需要一起跳舞，貌似是两个人跳舞，实际上是每个人的四种需要，这种八重奏的舞蹈。听完了这个，刘莎好像面露了一种无奈的表情，这太复杂了。 因为我觉得二重奏就已经很费事儿了，每个人都有两种需求，就已经是好几个选择了。如果是四重奏或者是八重奏的话，大家想一想，其实这是挺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汪冰博士。 对，这也就意味着寻求最佳点或者合适你们两个的平衡点，合适你人生的平衡点，这是一个过程。就像我们一开始写这个乐谱，那做编曲或者做作曲家的时候，你初起步可能写的就是坑坑洼洼、疙疙瘩瘩，听起来也不顺耳，但是慢慢慢慢你会朝向更好的方向去走，但是你要走在正确的路上，就是不要忽视彼此的需要，尝试怎么去满足。其实这个需要是不停变化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现实中当一方退休了，你会发现可能这个男生退休之前呢在工作里很忙，然后呢管理着很多的下属，对家里也顾不上，但是有一天突然退休之后，关心起太太每天干什么了，他要控制太太，他要管理自己的子女，他可能那个时候突然觉得家庭为什么不像我想的那样欢迎我，因为我一直在家庭中都是缺席的。这也就意味着你看他的权利需要从指向外开始指向内，他之前没有对家庭归属感的需要，现在可能归属感变强了，不光是几重奏的问题，而是所有的需要都是在动态变化。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慢慢会很多人有个抱怨，诶，他和我想的不一样，和最初不一样，不一样是正常的，因为需要会随着每个年龄阶段包括我们的互动关系在变化。如果真的让婚姻之树常青，就知道像养植物一样在不同的阶段要施不同的肥，对不对？ 王斌博士，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想啊，如果是用心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已经很清晰了，但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有一些朋友啊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已经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那比如啊刚才说到了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亲密的人他其实都已经是高权力的需求者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能够改变吗？他能够顾及另外的那一半的想法吗？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其实高权力需求者啊在关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有一个毛病或者叫表现，他会挑起冲突，就是他会正面的冲击你，说刘山得听我的，你为什么不听我？能不听我的？但是高自由需求人会怎么样？他跑，一个打一个逃，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是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啊，婚姻毕竟不是生活在温室里的，或者生活在实验室的理想标本。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到一件事儿：你的权力需要是不是为了关系，还是为了你自己？ 嗯， 如果你只是希望为了自己获得满足，关系的代价你支付了，就所有人都走了，众叛亲离，可能最后，那你能不能接受？我相信权力欲再高的人，也希望有人陪着自己玩这个权力游戏，对不对？那你就要聪明的、识趣儿的、情商高一点的，知道你怎么能让别人陪着你身边，让你获得权力的满足感呢？你是不是能在偶尔你不太在意的方面，适度的让夺当家做主的权利，或者适度的给别人更多的权利呢？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关于双人舞、关于多重奏的问题，就是你在哪方面是可以退让呢？还是你方方面面都不能退让？如果别人的需要一再被忽视，你一再没看到，只有你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任何关系都走不远。 再说一个很多年轻人都遇到的问题啊，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很多年轻人呢，他们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公司，可能并不是很高大上的公司，可能呢待遇并不是很好，但他们心里面知道我在这能学到什么。但他们会面对着亲朋好友，尤其是家长的一些疑问，说你在这儿啊，将来怎么办呢？那么如果有一些年轻人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一方面呢能够让自己继续在心仪的公司里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解除家长的疑惑呢？ 嗯，家长的疑惑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往下一步探求需要的话，其实家长可能是因为爱，就是希望你过上我们认为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真能过上让你好的生活，其实你和家长的目标是并行不悖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人类的基本需要，很多表面上对撞的选择，划分到心理需要层面，可能未必那么冲突。就像你的父母不支持你选择另外一半，但是你真心觉得他能让你幸福，只要你最终幸福了，没有一个父母会说，你们怎么过这么幸福啊？你们不该这么幸福，你没听我的话，怎么能这么幸福呢？这应该不是真心爱你的父母。父母当有一天看到足够证据的时候，他也会信服。当然这里边就涉及到一点了，父母可能还有权利需要，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想做你的主，但你有自由的需要，你也有权利需要，所以家长和孩子之间也存在这样的舞蹈。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核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能够去尊重自己的需要，这是你这一生对自己最重要的责任。 说到了选择啊，应该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频繁出现也是非常长久的话题。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一集的节目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啊，王斌博士还有什么样的叮嘱啊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吗？ 嗯，有几句特别重要的话献给大家。这几句话呢也是来自选择理论现实疗法创始人带你走出心理困境。这两句话就是：你无法控制他人，你只能选择改变自己。不是痛苦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痛苦。也希望大家都能拥有心灵的自由。 感谢汪斌博士详细的讲解，选择理论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了。下面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呢，我们继续带来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明天要谈到的是官式古建筑木作技艺介绍，一起走进那些著名的皇家建筑物，了解他们的前尘往事。主讲人是李永格先生，他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建修缮中心原主任，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成员。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